rbcd@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6566-1566。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一起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特为本台提供的最新的天气预报。目前呢，本市处于高温预警当中，近明两天的最高气温都在35度以上，天气晴热干晒。这种天气呢，应该尽量的减少户外活动，不要长时间的在阳光下暴晒，注意防暑防晒，勤补水。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今天下午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1度。目前市气象台是发布了高温蓝色预警，最高温达到了35度以上的情况，提醒大家注意防暑降温。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目前的化工路金台西路北口东向西方向有事故，化工路的金台西路北口东向西方向有事故，造成东西双向目前车行缓慢。广安门外大街手帕口桥的西向东方向有两车事故，广安门外大街手帕口桥西向东有两车事故发生，请后车注意小心避让。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本栏目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暑期到了，又到了整形美容的旺季，各类专科美容医院和综合医院的整形美容科都出现了预约爆满的景象。其中刚刚参加完高考，即将迈入大学校园的准大学生成了求美的主力军，许多家长甚至把整形美容项目作为送给孩子的奖励。当整形美容成了孩子们成人礼的一个项目时，该如何正确对待？高考过后是不是整形美容的最佳时机？拿着照片来改头换面有多大的风险？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范巨峰教授跟您说说，高考之后就整容，您请悠着点儿。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来为您介绍今天邀请到节目做客的嘉宾，我们的老朋友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范巨峰教授。你好范主任。 白琳好，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这件事儿呢，和一个时间节点有关系，高考结束之后。现在呢，很多高考之后的这个孩子们哈，在家长的支持之下或者是带领之下，我听说很多的这个专科的美容医院，包括综合医院的整形美容科，就已经开始预约爆满了，然后一看都是刚刚考完大学的。 有那么可能呢，刚刚考完大学的孩子呢，他 已经憋了很久了， 终于有时间了 啊！或者家长呢？其实，在这个时候，很多时候是家长的意愿占了主导 啊！ 啊，家长想给孩子整。那么我可能是我们是上个礼拜我的印象啊，有一个17岁的女孩子，要来做双眼皮儿。那么当时呢，应该是在半年前她就来过，来过呢。当时我觉得她的情况，就是家长的意愿比她的意愿要强，所以我说呢，你回家再等一等，等到八月份再来。那么后来呢，他前两天来了，来了后来我们做了呢，因为过了几个月之后呢，我觉得他也是自己有了主心骨了。就是一开始他妈妈提了这个想法，他反正说妈妈让我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呗。但是我当时觉得他不是他的主意，我就怕呢之后他会后悔。所以说呢，这样的事情其实在高考之后呢还是不少见的。就是很多时候是父母的意愿强过孩子的意愿，因为父母知道有的时候容貌决定了很多的东西哈。就是比方说上了大学以后可能第一印象吧，所以把孩子带过来。那么我觉得呢，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应该提醒父母要想一想，你的想法是不是孩子的想法，最好这两个想法是一致的，对吧？如果说孩子真的不愿意的话，那么父母其实不见得非得要给孩子做这个手术，对吧？另外呢，如果孩子的意愿强过父母的意愿，那么这时候孩子父母也要想一想孩子的想法是不是有道理，对吧？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把家里的这些人的思想啊统一 一下。好，所以说呀，这个高考结束之后，一方面有了这样的充分的时间，另外一方面的的确确很多家长其实是先有了这样的想法，于是乎把一些真的其实价格也挺不菲的这种整形美容项目哈，当成礼物，算成孩子的成人礼了，说你看这高考也结束了，这么多年学习这么的辛苦，来妈妈带你去做一个什么什么什么那样的项目吧。但是刚才范主任就特别提醒了，其实不管是我们说到的双眼皮手术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微整形的项目也好，我们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一定要慎重，一定要考虑好。在这个之前呢，就跟我们每天在上学的那些年一样哈，有一些功课您是需要提前做好的。然后呢，就是家人之间的这种想法一定要达成一致。 没错 啊，您光孩子的自己的想法，然后呢非得我就是要闹着吵着我非要做这个项目，或者是家长一厢情愿，闺女啊我给你做个什么什么什么吧，这个都有失妥当哈。那今天我们就来提醒大家，高考之后就整容，这里边很多事情您需要多思考，真得悠着点儿。另外呢，我们也设置了一道这个话题讨论吧，高考结束就整形您支不支持呢？高考之后就整形您到底支持不支持哈？我们的小编在外边直摇手，仅代表个人观点，大家伙也可以说一说您支持为什么。我们说这里边可能有很多人的所谓过来人的一些经验嘛哈，也有不支持的，您不支持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热线电话 010-6515-0822 6515-0833。 关于面部整形方面的问题呢，您也可以随时参与节目的这个互动，拨打热线或者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通过这个发送图片的方式都可以来和我们互动。收看节目也很简单，今天我们是在腾讯视频的腾讯直播界面进行网络直播，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视频直播的各位网友，您的提问或者是参与话题讨论的这个观点哈，高考结束就整形您支持不支持，以及面部整形的相关问题都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发送过来。好，欢迎大家随时来和我们交流。 心要往哪里去，就抬头不管路崎岖，遥远的山洞里早已种下了一个奇迹。 好，说到高考结束就整形到底支持不支持， 我不支持。 我先说说我的观点啊，我也不支持。我也是觉得就这个时候，其实我一直觉得就是整形这件事儿呢，不仅仅是一个容貌改变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它甚至从容貌到你的心理，包括你的一些甚至三观，我觉得应该都是给它密切的结合到一起的。 是的，就是说其实一个比方说我们像我们科室啊，我们对病人这块来讲呢，我们特别喜欢他有一个冷静期。我们科的医疗纠纷也比较少，为什么纠纷比较少呢？就是让病人想明白了再做， 要不然呢，他冲动消费之后呢，带来的麻烦不单是他自己的，也是医生的。所以之后大家会有很多的时间在扯皮，在解决问题。其实我觉得一个人就是单眼皮，他可以过一辈子很好的，也不一定非得变成双眼皮才能过一个好的一生，对不对？有时候我经常觉得单眼皮很好看。 对啊，有一些单眼皮单凤眼啊，而且很耐老，其实。 是的，有时候尤其是一些我们北京有些少数民族啊，那么他们的单眼皮真的很好看。啊，有时候他非要让我给他做成双眼皮的时候，我真觉得我是在破坏。 毁了他原本的这份美了。 对对对对对。所以有时候躺的时候台上我还要问他，我说你确定了吗？一定要做吗？我真觉得你这个眼睛很好看。对吧？所以说高考之后就整形呢，我觉得这个话题呢怎么说呢，其实我觉得是应该给大家泼点冷水。我个人感觉是来给大家泼点冷水的。 需要降降温。 需要降降温。那么为什么呢？因为高考结束之后，毕竟也刚刚是高中生刚刚毕业嘛，18岁，对吧？有的还不见得过了18岁的生日，虽然说这个时候算成人了，但是很多时候还没有定型，自己的想法还不成熟。其实在大学毕业的时候，或者大学毕业前一年整形，我还觉得那个时候啊，我个人觉得是比较成熟的时候， 就是嘛，真正要步入社会了。 对，其实我们经常见到是在大学生过来整形，尤其我们北京地区，我觉得北京地区的人是非常的成熟，北京的市民真的是非常成熟啊，这个我真的感觉到，因为我们也是算走南闯北吧。 我们能说因为很多人都见多识广吗？ 我觉得北京的病人北京的求美者也好，北京的人也好，非常的理性。非常的理性，就是说他们在选择医院的时候，现在也更多的愿意选择我们的三甲医院做。那么之前呢，会有一些人问到说，很早很早以前了，会说我做美容整形吗？我觉得我应该去这个美容医院。啊，做坏了来找你说，这时候已经有问题了，我当然应该来医院了。那时候我不是病人，现在我是病人。那么实际上这几年这个趋势发生的蛮大的变化，我们看到很多的求美者直接就来到了三甲医院来做，他对这个公信力啊还是比较信任。 首先他的认知很正确。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倒不是说一定说我们三甲医院就一定要比其他医院做得好，但是有的时候很多时候他从安全的角度更安全，他是综合的实力的体现。那么所以我个人觉得啊，就是前几年确实是一考上大学就整形，确实有这样一阵风过啊。那么现在我觉得可能我个人接待的更多的是这个大学毕业前实习的时候来整形的比较多。 你反而是觉得那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上，大家的这种冷静期也过了， 对， 然后思考的各种选择也是比较成熟了。 你想他高考这段时间一直想的是考学，他怎么会想双眼皮呢？ 应该说根本就是没有太多的时间去顾及美的这些事儿。 很茫然的，我记得我高考那段时间都已经完全迷糊了，忙忙叨叨的，反正每天想着就是考上大学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这个时候根本就没考虑我适合做双眼皮吗？我不适合做双眼皮吗？对吧？所以我觉得应该是稍微再大一点。 对，而且刚才呢范主任就提到了一个这个年纪的问题，就是18岁。我们每个人呢都会就是听到这样的很多项目哈，都说了18岁算是一个这个成人的时间节点，都说这个你得18岁以后再做。那我们在这就想问一问，到底这样的一个年龄的限制它意义何在呀？ 这个年龄的限制呢，第一点呢，它是一个人的生长发育啊，在18岁的时候基本上啊，这个我们的发育很多都停止了。 我们说定型了。 啊，定型了。所以呢，从这个医学的角度啊，从生理的角度，这个时候做手术是对的。要不然你给他做完了，他比方说还在长，那将来又变了，这个就不太好了。 哎，在这儿我就打断一下，就是因为很多人，包括我们的个子也好，或者是容貌也好，比如说男生可能发育的晚一点，女生发育的早一点，我们甚至觉得初中那个时候是这个样子，到现在一直就是这样子了，那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早几年美呢？可能很多人有这样的想法。 到底什么叫美？你早几年是这样子，现在还是这样子，那么你是不是想变成另外一个样子？我觉得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心理有没有成熟。不是说所有人到了18岁，18岁前一天不成熟，到了18岁突然就变成熟了，成熟是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美容这个东西它是个仁者见仁的事儿，情人眼里出西施就是这个意思，没有一个标准。所以到底你 适合什么，什么叫美，其实这个是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挺辩证的 啊，挺对，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我们18岁的时候到底觉得，那个时候觉得什么是美的，现在我们觉得什么是美的，这可能差别是非常之大的。但是你也不见得非得到40-50岁再决定做这个手术啊，你可以稍微早一点的时候早一点去美，但是我觉得18岁这个年龄不过是一个生理的一个成熟了，可以做了，它是一个门槛儿。在此之前很多美容手术我们是不建议的，那么到了这个门槛的时候，你算是才有了这个到了起跑线上 了，才有资格， 哎，对对对。那么到了18岁是不是一定要做，我觉得还是要想清楚到底什么叫美，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也许你比方说你在18岁之前你是哈韩的，对吧，你可能觉得韩国影星都很漂亮，可是你到了20多岁你突然觉得他们不漂亮了，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而且我们那么多年包括什么眉形也好，眼形也好，脸形也好，其实是一直发生着变化的， 我们的审美观在变， 对，在改变， 我们每个人第一个时代的审美观在变，第二个每个人的审美观在变，一直在变，对，所以说这个我觉得还是在一个相对成熟相对稳定的时候再去下这个决心比较好。毕竟做一个手术它不像买一个东西哈，你随便买一个包你不喜欢过两年可以扔了，但是做手术毕竟在你脸上了，再想修复到原来的样子很多时候是我们做不到的。 对，有一些我们说你变成了一个样子想再回去是不可能的，有一些项目 很多时候就只有一次机会， 所以还得谨慎。18岁它只是一个门槛， 对， 这个门槛的设定呢，一方面是希望我们大家的身体长得足够成熟了，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美容也好整形也好，它同时也需要匹配的一个心理方面的成熟， 没错， 也是要达到这个标准的。 没错， 网友说了，他说记得有报道说过呀，这韩国的爹妈给孩子攒钱呢，当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告诉他，你长得不美没有关系的，好好学习，等你长大了爸妈给你做整形去。 你还真有点韩国口音听的。 我刚才故意随到了一下哈。其实当下很多家长他们会把价格不菲的这个医美项目当成礼物送给孩子，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想，你像范教授也已经是孩子的这个父亲哈，这样做可能存在怎么样的利与弊，您考虑过这个问题吗？ 我觉得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呢，对于孩子的教育啊，在我们国家其实有一块很重要的一块，就是让孩子独立做决定这一块，做的还不够。所以我们中国的孩子有的时候是知识教育比较强，素质教育不够强。素质教育其中包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自己做决定。那么可能我们看西方国家孩子自己做决定这块做的就比我们要早一点，能够自己做决定。 你在美国留学的时候觉得这个差距很大吗？ 我觉得美国的孩子比我们的独立性要强得多。那么不是我在美国留学的，其实我们看很多美剧也看得出来，很多时候家长是非常重视孩子的独立性的。当然独立性有的时候也有它也是个双刃剑，在叛逆期的时候他可能会做出来一些对他终生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的这种行为。那么但是像现在我们所说的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事情，就是美而已。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应该让孩子去独立做这个决定，而不是家长去把这个钱给到孩子说你真的应该做双眼皮了，我早就给你准备好了，今天18岁了也考完大学了，你去做双眼皮吧。那么其实这个决定很多时候是父母其实 push 给孩子，加压给孩子，施压给孩子的一个决定。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尊重孩子，这种礼物也好，除非孩子一直要做一直要做，确实假如说孩子是主动的，而且确实让孩子已经经过了这样一个冷静期，父母说我确实有些经济实力，好，此时此刻我把钱给你，你去实现你的愿望吧， 这叫一拍即合。 哎，对，而不是说父母说你确实应该做双眼皮，我看了你好多年了，你赶紧做了吧，钱也准备好了，你医生也联系好了，赶紧去做吧。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替孩子做了一个决定。我们见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长大了以后包括现在50多岁的人说，哎呀，那个时候就是我妈带着我去到了卫生所就做了，就这种话我听到了很多很多次了。那就是家长带着孩子去到了卫生所就做了，做了以后到老了这个人觉得挺后悔的。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到底是礼物还是一个伤害，其实我觉得我们不要把这个一个手术项目当成一个礼物送给孩子，太不严谨了。 范主任这说的特别的好，就是我们的家长有的时候其实在很多事情上都是这样，不仅仅是今天我们说到的高考之后就整形的这件事儿哈，有一些经常是代为做主， 我就觉得现在越是什么零零后，其实我不太想以这个年龄来划定，但是我们的的确确会有这样的一些感受，就是家长做主替孩子去决定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包括你考什么大学， 高考志愿 报什么专业、 对， 然后以后要找一个什么样的对象，你这个房买一个什么样的装修风格，甚至全都是家长来定。那么在这里呢，同样跟这个整形美容是一样的，这些 其实这些还可以改，装修风格还可以调，这个脸这个动一下，有的时候就没有第二次机会了。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是慎重慎重再慎重。 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网友他怎么说，他说我觉得不错呀，呵呵，有支持的哈，他说觉得不错呀，容貌是天生的，但是这个社会就是看脸的，如果高考完了去整一下，到了大学就可以美丽自信的开始不一样的人生啊，我觉得这样很好。 他说的前提是如果父母跟孩子的意愿完全一致，第二这个孩子确实符合，比方说他说适合做个双眼皮，适合做个隆鼻，他确实适合，这两个条件都符合的情况下，确实他开启了一个不一样的人生，这点绝对是存在的，但他是一个比例，到底这样的人占多少，存在的，我们确实是相信他漂亮了。其实以貌取人这个事情真的是几乎是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大家都在 这第一眼嘛， 对， 第一眼的这种感觉很重要， 都在以貌取人，所以他说的也是对的。如果真的是刚才几个条件都符合，孩子确实想做，家长又拿出来一个经济支持，然后这孩子确实也适合 做，符合条件， 对，又做好了，那确实这样的挺完美的啊， 开始完美自信的人生， 对， 也是很好的一件事儿。但是在这里也要说一句的，就是不管我们的这个容貌是怎么样的，我们说真的，能打到90多分的这样的长相，那是天生的哈，的的确确它是少数，但是呢，绝大多数人可能就是这70-80分，也一直很好。对，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也需要我们说自信的去过自己的人生。 其实长相越到年龄大的时候，越觉得它也不是个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 反而越觉得自然的很好。 哎，对，其实长相这个东西啊，我个人倾向于啊，长个中上等就挺好。长得太漂亮了，其实挺麻烦的。 也有烦恼是吗？ 对，挺麻烦的事儿。所以说，可能我们是吃不到葡萄就是酸的啊，酸葡萄理论。但是我觉得呢，还是长个中上等是比较好的。太漂亮了，其实。 咱们俩都是属于内心比较自信的那种人。好，再来看看下一个网友怎么说。他，哎呀，这是惨痛教训。一次失败的双眼皮手术让我如坠深渊。有时候想想自己没整的时候也不丑啊，何必花钱毁了自己呢？奉劝想要整形的朋友们，还是要慎重选择靠谱的医院和医生。年轻时候天然就是美，建议想整形也等年纪大点了再说。 所以这个网友呢，他有自己的一个教训，他说的话我觉得我特别特别的赞同。第一呢，就是说本来也不丑，完了整形一次，整形毕竟手术它是有风险的，对不对？它没有失败的机会，那么失败了，所以就导致可能这一生又不是一个自信的一生了，对不对？变成了老是要去治疗这个事情了，对吧？所以说这是他说的第一段话的意思。第二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年轻就是美，年轻自然就是美。其实我越来越觉得年轻就是美，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 所以说其实年轻的时候还是享受年轻吧，到年龄大了之后再调整也可以。 其实我一直是这么想的。 嗯， 对，虽然你在节目里边也多次的劝我哈，就是说有一些项目可以提前来做，但是我还是坚持住了。这也是其实是我十几甚至是20年前的一个想法。 对， 我是觉得如果到了50-60岁的时候，有一些项目能够在那个节点上可能做完了之后会有特别明显的这种变化的时候，我打算那个时候再去找你来做一下。 对，我觉得你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自己年轻，对吧？其实美这个东西嘛，我们刚才讲了，仁者见仁，可能你在别人眼里不是美的，在有些人眼里它就是美的。但是衰老大家都能看得出来，确实是老了。 对， 所以说我们整形美容除了解决美的问题，解决这个让人变美的问题，同时还解决让人这个年轻的问题， 就是面部年轻化，或者我们说抗衰老。 对 对， 其实这个时候倒是可以去做一做，比方眼睛真的耷了下来，已经挡住视线了，怎么都应该是做一做的。我觉得我也同意你的观点。 好嘞，我们再来看看听众沈女士打来电话咨询。她是在3年前呢，是髋关节置换做的手术，这一手术之后留了一个8寸长的这个疤了，就够长的。她想问问，对，那这种有什么方法可以去除掉吗？ 我不知道这个沈女士年龄有多大哈，那么我看这个年龄恐怕不会特别小。那么首先呢，像她这种疤痕，我们可能首先想到的啊，因为没有看到照片啊，就是一般来讲，可能这样的疤痕首先还是要切掉，把它变小变窄，一个宽疤痕变成一个窄疤痕。 哦， 哎，当然如果沈女士不愿意做，我们可以直接拿激光打，直接就是变让一个明显的疤痕变成一个不明显的疤痕， 是淡化它吗？ 淡化对，这是两种方法，一个是让宽变窄，宽变窄之后可能第二次还是需要再用激光让明显变不明显。 嗯， 但如果直接把一个宽疤痕，它只讲了长没讲宽， 嗯， 那么如果直接把一个宽疤痕直接变成不太清楚的话，不太容易实现，可能先变窄再变不清楚会好一些。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有的人听了就觉得一懵，说人家那个手术缝合留下的怎么就是宽疤，你说把它切掉了之后再缝完就可以变窄，这是为什么呢？ 这就是整形科和其他学科的一个差别。那么整形科它就是它的工作的目标就是让宽疤痕变窄疤痕，它就有这个手段。 就比如说我们用的这样的线也好，或者是缝合呀、啊、针法啊、 嗯、 可以这么来理解。 它就是来做这个工作 的 所以它是可以的。对，那么另外呢，就是通过一些激光的方法能够让明显的疤痕变不明显。 好的，沈女士，您的情况如果留的这个疤痕不仅长而且比较宽的那种的话呢，建议是可以先通过切除宽疤痕、 嗯、 通过这种整形美容科的缝合让它变窄，然后可以再继续用激光的方法淡化它。 对，但它这个其实这个季节是不错的治疗疤痕。为什么呢？我们需要比方说激光治疗以后，我们需要这个患者最好是不要穿太多衣服，衣服会摩擦、摩擦之后不太好，所以这个夏天做的时候其实挺好的。 哦，反而是适合的时候、 嗯、对 对。但是是不是一般激光项目过程当中比较要注意防晒 啊？它宽部啊，就是两个大腿这个地方， 就不穿短裤就好了哈， 不怕晒的、 好的，健康加油站，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就是高考之后整容，您得悠着点儿。欢迎大家随时参与我们的互动，高考结束就整形，您支不支持呢？热线电话651-5082 651-5033，微信公众账号您可以关注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收看节目手机下载腾讯视频，我们正在腾讯直播界面进行直播，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视频直播的各位网友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稍事休息，我们进入广告，很快回来。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脱贫攻坚战，我们在行动。全市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自6月份启动，善款将用于困难群众精准救助帮扶。2017年，全市接受捐款共6340.28万元，支出6652.3万元，救助困难群众和党员75709名。汇款方式如下：银行汇款，户名北京市慈善基金会，开户行北京农商银行总行营业部，账号2003-000-1030-0000-5678，北京市银行号011311982，北京市汇款，全国联行号4021-0000-7149，外省市汇款，邮局汇款，汇款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路3号，邮政编码100078，收款单位北京市慈善基金会，捐款热线62352188，6833-0356，6831-7972。 光阴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京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我是演员张歆艺，为您朗读朱湘的《等了许久的春天》。我仿佛坐在一只船上，摇过了灰白单调的荒岸，

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范巨峰教授跟您说说高考之后就整容，您请悠着点儿。 走进满山田野的像一块天地中海，蓝色透明的天亮晶晶，你脸上的汗水直到现在风一吹都闻到普罗旺斯的花草香。我这点点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邀请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范巨峰教授和您聊聊高考之后就整容，您请悠着点儿。我们还设计了这个话题讨论哈，高考结束就整形，您支不支持呢？上半段有的网友表示支持，有的网友表示不支持，而且我觉得他们的说的这个理由其实也都很充分，而且都非常有代表性。 是的，所以我说嘛，刚才我讲，我们可能这些网友很多是北京地区的啊，我觉得北京地区的网友确实是非常的成熟啊，考虑问题真的是很成熟的。所以我挺，但是我自己的观点很明确，我不支持。 嗯哼， 高考之后就整形，我不支持。对， 还是需要给大家降降温，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有足够的冷静期。 高考之后先出去玩一玩， 先出去玩，彻底放松一下。 对对对对对、嗯。 好，我们来看一看其他网友和这个听众的提问。那么大家也可以随时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包括这个面部整形啊，你有哪些想要咨询和了解的内容？热线电话651508226515。833微信公众账号关注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也可以拍这个照片哈发送过来。收看节目呢，您的手机只要下载腾讯视频，我们正在腾讯直播界面进行网络直播，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视频直播的各位网友有哪些关于整形美容方面想要了解的内容，也可以随时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发送过来。 到现在风一吹都闻到普罗旺斯的花草香。 哎，我们来看看这个网友发来的问题。他说先天发育不好，想大学之前去隆胸，省得上了大学被叫太平公主，但是内心呢还是有担心和恐惧的，想咨询专家，隆胸术后恢复自然需要多长时间，会不会影响以后生育哺乳呢？ 隆胸术后恢复正常，一般来讲吧，拆线的话十天也就拆了，七天到十天也就拆了，完全恢复正常的话一个月吧。啊，那么影不影响哺乳，如果是一个就是操作比较不错的医生的话呢，从隆胸本身来讲是不会影响哺乳的。 嗯 啊，另外呢，到底是不是上大学马上上了大学就先去做一个隆胸手术，我这点就尤其的不太赞同了。 啊 我觉得太小了，太年轻了，真的稍微再大一点不要太着急，因为有些女孩子她发育晚，有时候还会有一些发育的，所以说再等一等吧。 反正我就觉得这么多的项目里边，隆胸这个反正好像更得是谨慎、谨慎又谨慎的一件事儿。 也没有什么，不是说这个隆胸本身会怎么着，但是我觉得呢，就是说，你像双眼皮，确实是马上别人看得见哈，这个隆胸这个问题还可以再等一等，我觉得。 好吧。那专家是希望您还可以再等一等， 理性一些，再等一等， 再理性一点。 对， 对。然后，哎呀， 我的印象我没做过这么小的隆胸，就十八岁的隆胸啊，好像没做过。 如果说他是大学快毕业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我觉得就他的想法很多时候就我就可以接受了。 应该 有这样的大学生来做隆胸是有的。 嗯， 很多时候是家长带的时候比较多。因为他这个费用比较高嘛，学生自己支付不了，所以通常是家长带过来。那么如果是这样的情况我可以做，但是如果说刚刚上大学就想来做隆胸，这个太少见了， 觉得有点还是有点早。 太早了， 咱再等两年。 对、 网友提问，请问专家，他女儿15岁，从小到大五官当中变化最大的就是鼻子，从小很趴，现在呢好了很多，听说鼻梁骨呢是不停发育变化的一块骨头，就想问问这鼻梁什么时候就定型，多大做隆鼻是比较合适的？ 我们一般来讲说16岁就可以做隆鼻了。16岁。 哎，这个为什么就可以早一点呢？ 它比双眼皮好像稳定的要早一些。双眼皮一般讲18岁啊，一般讲，因为这个东西它也只是个一般而言啊。那么隆鼻呢是16岁一般就可以做了。但是一般来讲做到小孩的时候我还是很谨慎。年龄小的我就是有点担心。 啊，有的时候他心理上的变化，或者他这个自己生长发育上的一种变化，因为有的男性甚至到了上大学还突然一下把个儿蹿起来呢。 对，有这样 啊，对， 我同学就有。 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难去太早做了，总归是不太妥当啊，可能我有点保守吧，不太妥当。所以为什么我们科的医疗纠纷比较少，可能是我们会让患者理性的去选择， 足够冷静的思考。 对，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就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讲到那个17岁的女孩子，那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在考大学，这个我没有问啊，她是17岁，这个我确定的，要做双眼皮，我们就让她冷静了半年，上个礼拜做的。那么当时我的印象特别深，他就追着我，他因为一开始呢是他妈妈让他做，他自己没想太多，但是就在看病的过程中，他说他想好了，然后就不停地追着我满走廊走来走去，一直走到门口。哎呀，我说你们先回去吧，等到八月份，他八月份过生日，我的印象是， 哦， 八月份正好过完生日哈。其实我的意思就拖一拖，让他自己再想一想， 再冷静冷静。 哎，他后来还是决定是做了。那个时候我觉得他确实也是经过思考了。 嗯， 哎，后来。这么一个情况， 明白了。其实医生有的时候对于出诊的年纪特别轻的这些小孩子，包括家长领过来的哈，都希望他们再有一个起码几个月的一个冷静期，在这个过程当中，您多看看，多问问，多了解了解哈。然后在这个冷静期之后，如果说坚定，我就是要做，我就是希望怎么怎么样，甚至。有没有那种拿着照片过来，我想做成谁的那样的双眼皮儿， 这个呢，在以前我们的教科书上明确的说，如果有人拿着照片来，是直接拒绝他。因为这个还不单是中国人的教科书，老外的教科书上也讲得很清楚，如果有人拿着照片来做手术，一定拒绝他。但是这几年我们逐渐接受了，为什么呢？如果他不是全部接受啊，如果有一个人拿着照片来说，你帮我做成这个王菲，做成这个什么呀， 范冰冰 啊，那个做成范冰冰，我是绝对，就是如果他说让我做成另外一个人，这个时候我直接就反对了。但是如果说帮我做成谁是谁的双眼皮，我有时候会接受。 那是不是也得先看底子 啊？对，就他俩差的有没有那么大？如果他真的就差不多，完全有可能。这个时候病人实际上他不是说要做成谁是谁的双眼皮，而是他通过这个双眼皮能告诉我他觉得什么样的双眼皮是美的。 哦，算是给了您一个参考。 对，这个时候我是可以接受的。但如果说你就把我打造成谁谁谁，这时候是肯定是要拒绝的。 对，因为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网上哈有一些就不认识的，但是人家也是所谓的网络红人，真的就是谁跟谁长得特别像特别像，估计就是按照那个模板。 国外就有这样的小什么杰克逊啊，小什么 还有做成那个芭比娃娃的呢。 啊，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我觉得有一点不太符合中国人的这种 没有，就是我当时看到那种情况，我就说不知道他那个原本底子到底什么样哈，整没整成，反正挺像，可能也是借助于化妆。一方面我是觉得哦，这个医生好厉害，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这个心理是不是有需要点什么问题？ 是的，所以说对，所以说我们对于拿着照片来的是很谨慎的， 很谨慎的。 但是这几年逐渐能接受，如果他只是给我说一下照片上的某个鼻子、某个眼睛他喜欢，这是可以接受的。 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网友来浪他说，媳妇儿长得其实挺好看的，不到30岁，但是这两年呢看着身边姐们都去整，他就觉得自己不够美了，天天闹着也要去隆个鼻、隆个胸、打个瘦脸针啥的，真不知道该怎么来劝他，想请专家帮忙支招。 其实他说的这个呢是特别的实在， 挺常见的一个， 挺常见的。他说的这个情况呢，就原先啊，人家都以为我们这个整形外科医生是在跟丑人打交道，现在大家才知道我们是在跟美的这个人打交道。 哎，对，你好像第一次来我节目就说过这样的话。 对， 你说来找你寻美的或者是求美者，绝大多数都是长相恨不得80分以上的 啊。对，而且有的是很漂亮很漂亮的。他为什么呢？有一次我其实百思不得其解 但是有一次有一个人讲了一句话，我突然一下听明白了，就他媳妇儿这个情况，他不30了吗？ 对， 那个人说我在我们单位原来是排第一的，他指的是长相，现在很多人都整了，所以我现在不是第一，然后所以能不能给我整整，我还想那个保持第一。所以说其实越是美的人他压力越大，对自己要求越高。 哦， 啊，这个是有道理的。 那怎么办啊？这请你支招呢？ 他如果是一些微整形的话，完全可以的。另外他的要求只要合理就可以，但是也不是支持他去比赛，也不是选美啊，非得要在单位排第一。但是如果说他的要求都合理， 那我觉得也应该去满足他，如果经济条件也允许的话，应该去满足他。 好嘞，我觉得这个老公听到了你这样的回复，内心一冷，这得花多少钱呀？再来看看网友老炮儿提问，他说整形美容还是要慎重，不建议上学的孩子去整形。整形不仅是外在变化，也是内心的一种调整。如果是我，会等孩子内心也足够成熟的时候，看他自己的想法。那个时候无论什么结果他都可以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和后果了，但是真心觉得自然最美。 嗯，他说的这个话基本上是我们一直在说的话。 上半段 对他说的比我们 总结了， 对，说的要那什么。比方说我想起来刚才咱们提到中这个东方和西方人在养育孩子培养孩子过程当中有一个区别啊。那么西方人他是这样的，就是说一切都是希望孩子来自己来做这个决定。 嗯， 但是这个好的家长什么样的家长呢，就是我站在这儿等你，哪怕你就是犯了错误走了弯路最后还回到这个地方，我还在这等你。他实际上是希望孩子自己去做这个决定，一辈子决定都由自己来做。那么中国人呢是手扶着呵护着生怕孩子摔一跤，但我觉得这两个东西应该结合起来，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说让这个孩子走了弯路，真的说比方说住了监狱，他突然发现住监狱是不好的，再回到这个他的人生 那犯大错了不成了， 对，已经有了大问题了。那么但是中国人这种时时刻刻都是由家长去帮你做决定，大脑恨不得长在父母的头上，其实也有他的问题。出去之后其实也危险的， 问题是很大的。 就像现在包括这个有一些这个比方说想不开啊或等等等等，其实是很多时候他多年来都是做决定的人不是他，一旦让他做决定他觉得这个社会太累了，自己受不了。所以说我觉得双眼皮儿，当然说这是一个相对于人生来讲还是个小事情啊，但是我还是觉得像这种事情上应该是父母等到孩子足够成熟的时候，两个人的意见合在一起最后完全统一就做了，不要在孩子没有成熟的时候替孩子做了这个决定，将来未必会感谢你。 好，这是这个作为父亲的提醒。 嗯， 我们再来看看网友可乐嘉宾，他说老妈这两年做过提眉和纹眉，60岁的人了，一下子比之前精神漂亮了不少，他自己开心，我们也替他高兴，所以呢我不反对整形美容，只要适度，谁不想美呢？ 这个可乐嘉宾我就不知道是男的还是女的啊，我见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啊，带着老妈来整形的基本都是女儿。 嗯， 好像只出现过一次是儿子。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应该多关心一下我们的父母啊，他们老了，他们需要让自己年轻，如果确实他们的要求也是合理的，我们觉得没必要去反对他， 真的应该支持一下。 对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大家现在这个网络特别发达嘛，我们也经会在我们的朋友圈里边一些微信公号里面的那个内容，比如说一个妈妈她每天带着这几个特别好看的孩子哈，有那样的一些这个拍照，人家真的就是网红，真的是网红。但是在那个里面我就觉得就是父母给孩子营造一种包括审美也好搭配也好，就是从小会有一个我们一路一起走的这种感觉。像你刚才说到的，不管是儿子也好还是女儿也好，真的有反对妈妈买件漂亮衣服都不行，就是看不惯，甚至说两句比较难听的话。反正作为一个挺爱臭美的姑娘哈，我是一直觉得父母如果在穿着打扮各方面就是应该是随着他们的心意。另外一方面就是当我们觉得他们可能需要我们的支持理解，做一些整形美容项目的时候，反正我是支持的。我是把我妈送进了范主任的这个手术室的。 是吗？我都忘了做了什么来着。 我们要提眉嘛。 提眉啊。 因为那个时候是什么呢，他就会有这种眼角下垂。 对对对。这个手术确实年龄大的 已经到了影响他这个视线的这个视野范围的这样的一个程度了。 没错。 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手术不仅是改变了他的视野范围， 不仅改变这个长相，同时改变了功能，改善了功能。 对，所以我觉得是特别有必要的。 所以我觉得老人们他60岁了他肯定是很成熟的，他这个想法他比我们还成熟。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他要求的话，我们 应该是 做子女的来讲，我觉得应该支持。 对，支持的过程当中呢还要有正确的引导，一定要带他或者是推荐他去正规的医院。 不要为了省钱，因为老人很多时候他会把钱看得比较重，他可能会在这个方面我们倒是应该提醒他。 哎呀，所以我真的是建议哈，是不是能给老人一些这个适当折扣，赶上什么母亲节父亲节的时候咱们也搞点活动啥的。 应该的。 可以考虑哈。 应该的。 啊，我们再来看看网友的提问，面部注射是不是安全性高一些呢？女儿听说朋友都打水光针还有玻尿酸什么的，她也想去打。 我们曾经讲过面部注射呢，它要么就不出事儿，要出就是大事儿。 我们主要指的是这个他说的玻尿酸，我们叫透明质酸， 栓塞的那种， 栓塞导致瞎眼啊，导致这个鼻子烂呢、啊。所以说要么就不出事，要出就是大事，它不能叫安全性高一些。当然说我们有人说可能是由于注射的量比手术量要大，基数大，所以发生的这种机会也多。但是无论如何摊到谁头上就是百分之百。 对。 所以说我觉得注射呢还是要慎重，水光针问题不大，它不会出什么问题，但是要去正规机构啊，因为水光针它有时候会有一些不正规的一些这个 产品 啊，这个倒是会危害人的， 不知道打进去是什么了， 没错。所以说我觉得呢不是说安全性更高， 对， 是啊， 绝对你不能觉得我不就是打两针吗，打两针没有那么简单，真的有瞎眼烂鼻是要命的。 没错，这个观念好像大家逐渐再接受了，尤其真的我真是一再觉得啊，北京的病人确实是理性，很多时候他们逐渐接受这个观点了。 好，再来看看网友的，他说的是我们上学的时候寒暑假是配眼镜搞特价活动，现在很多地方是给寒暑假做整形美容项目搞特价，这不是变相鼓励学生们去整形吗？市场太混乱，业界发展不仅需要正规专业，更需要良心和责任感。 他说的非常对，我觉得反正我们没有针对孩子们做什么这个做整形美容的特价 啊， 没有做这个事情。 嗯， 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正确去引导。其实你要没有这个导向很重要。如果社会它的导向就是这样的，大家都觉得做完考完高考马上去整一下，大家就都这么去做了，然后你再给一些折扣。我觉得这个是我个人，反正我们单位没有做这件事。 所以说这个里面我们是说宣传方面的正向的引导，以及默默的你有一些行为的这样的一些引导，都是应该重视起来的。 所以你看现在WHO 不是昨天嘛，把这个游戏成瘾列为精神疾病了， 需要治疗了。 所以当时我就在朋友圈里我说嘛，我说那这些制作游戏的和这些卖游戏的呢，那么他们就像毒品一样，有人在，你说他这吸毒对不对？是错误的。那如果说没有人卖，没有人贩卖，是不是就会好一些呢？制造和贩卖其实都应该引起社会的重视。 这个网友提问，默默的问一句，放假就去做双眼皮儿，等九月份开学的时候能恢复到自然状态吗？ 差不多，差不多，有三个月的时间，差不多。 三个月时间差不多自然了。对，消肿啊什么的。 对。 下一个提问，网友说了，女儿是学舞蹈的，她说自己脸大，上镜吃亏，想弄小，不知道可以怎么办，风险大不大？ 如果单纯打一个瘦脸针，风险不大，如果要去做下颌角，风险就比较大。 我们说下颌角的那个手术，就是以前我们说的磨腮磨骨的那种，它是这个风险等级最高的一类。 没错。 这个的话肯定得是18岁以后吧。 那肯定是，对。 其实我以前哈，对于这个整形美容的那个年龄或者是职业，我是觉得他是有一定的倾向性的。如果说这个人他学的是这个 艺术 类的，那有一些他以后的职业发展跟这个息息相关， 有关系，对， 我还是支持的。 那没错，要上镜的话，对吧？ 对， 所以说， 好，再来看看最后一个。哎，这朋友说的很多，他说我是艺术学校老师，别说高考之后，高考之前来考术科的孩子很多就做过整形或微整形了，他们有的才十五六岁，我们看得多了，经常一个考生进来就先判断一下这是天然的还是人工的脸呀，有的时候觉得孩子和家长真的太拼了，但是看着一张张稚嫩的脸整形又觉得挺不是滋味的，其实美好的容貌看得多了，真的会觉得内在充实更重要。 这老师他说的这话我都特别特别的赞同、啊、 艺术学校老师吗？ 对吧，他分成两段啊，第一段就是一张张稚嫩的脸整形脸看上去很不是滋味，我现在看到整形脸我经常感觉很不是滋味，我觉得是我们对这个我自己有一种内疚啊，是我们做了一些我觉得不是个特别理想的一件事，有时候在机场在哪里看的那些整形脸啊， 你是觉得看到一些整的不太好的吗？ 对， 你就觉得内心很痛苦 很内疚，我觉得我们这是不见得是对社会做了一件多大的好事情、 哎、 看到很多人都是一种整形过的脸而且又看的不是很好看的时候啊。第二点就是内在很充实，内在充实更重要，这个我特别特别的赞同。其实越到可能年龄大的时候越觉得其实长相嘛，我刚才讲了中上等最好，其实真的很漂亮的时候，其实就像你去一个很漂亮的这个小镇上，第一个小镇觉得很漂亮，当你看到第十一个小镇的时候，你已经觉得没有什么了， 那叫审美疲劳了， 对，没什么感觉了。其实内心其实是可以逐渐越来越美越来越美，你读的书越多叫什么 叫什么？内心有什么气自方？ 气自华 啊，气自华，对吧？所以说，你其实越读书的话，越有修养的话，这种是让人觉得品味无穷无尽的一种感觉啊。 对。 但是这种美的东西，有的时候只是一个脸上的东西，看上去时间久了有点腻。 所以你看看，这真的是专业人士。一方面，你们看到的美的东西更多，但是其实对于美的这个追求，反而就能够更加的冷静和客观。我觉得这一点是特别的重要。所以最后，我们还是说，在高考之后，提醒所有的考生以及家长吧，整形需谨慎。然后呢，我们一定要是在这个足够冷静的这个理性判断之后，再来做这个决定是比较妥帖的。 没错。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范教授，说下您的出诊时间。 每周一上午，每周三上午，在北京朝阳医院整形美容中心出专家门诊。 好，周一和周三的上午，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范巨峰教授。各位听友和网友，如果有需求的话呢，可以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告诉大家，就是专业的医院、专业的医生、专业的技术、专业的设备、专业的产品等等等等，足够专业才是最为靠谱的。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北京城市广播健康加油站，明天下午四点半我们再见吧。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北京 城市广播。好，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空气质量。今天夜间我市受弱高压影响，风力小，扩散条件较为有利，主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预计浓度在每立方米30至65微克之间。全市各地区的空气质量均为二级良。 夏天的风吹入我心中，你站在海边望着天空，你说世界是多么辽阔，渺小的我们拥有什么？ 当时的我们还很懵懂，你就像温室里的花朵，保护着你不让你掉落，捧在我手心不曾放手。 时间滴答的走，年华似水的流，年少轻狂的爱能多久？你放开 手，绽放出